就报30053点，升46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636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币6.59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16美元，卖出1807.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早晚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为防止病毒输入，政府继续加强防疫措施。经陆路口岸抵港的豁免人士需要持有当日又或者前3日之内有效的核酸病毒检测阴性结果，期间亦要接受14天医学监察。除此之外，所有在酒店接受强制检疫的人士，在检疫期内不可以接受探访，以导致检疫人士将病毒传播社区的可能。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系受政府监管嘅，上网买同擅自燃放系犯法噶，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喺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嘅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揾创意香港揾清楚啦。 行政长官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击。 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之后的记者会以及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港台网站都会全程视像直播。 港台新闻专题和多个电台电视节目更会邀请学者业界分析各项政策。 rthk.hk/cepolicy 2020港台网站紧贴施政报告， 睇清各界回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五点新闻之后啦，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1125，11月25号星期三，时间系5:08啊。室外气温咧，寻日朝同而家呢个时候同一时间都系一样嘅温度，22度。咁今日最高嘅温度咧，大概系26度啊！相识也是缘分， 相识也是缘分， 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看，见一次面，能共肩合永相衬？风花雪月，愿是过一生。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纵 开始我哋节目有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人与人之间或者你与一啲嘅物件都系一个缘分。你有呢个缘分咧，你就会拥有佢。有位佣人嚟讲咧，就会同佢相逢，甚至系一生都系一齐系知己良朋啊，或者系伴侣啊咁样样吓。但系缘分嘅嘢咧，就冇嘢可以解释，你深信有就有噶啦。5:12的时候，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只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晚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留意一下。下周初早上的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天气的一路转变转凉都告诉我们，一路一路开始即冬季正式是来的了。12月份都有这个冬至和圣诞节了。周杰伦《菊花台》，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临界 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就留我孤单在湖面深霜。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被风乱也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边成双，菊花残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 菊花台，周杰伦又主演又唱这首歌，就是2006年的时候《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套戏，他也有份主演，而他的父母就是周润发和巩俐，这个铁三角当时合作了这部电影，是张艺谋导演，在2006年的11月12号的在洛杉矶是举行一个全球的首映，耗资$450,000，票房咧夹夹埋埋咧都应该可以冚得到。咁而喺即系名誉嚟讲咧，喺呢套戏咧，美国嘅《时代周刊》咧评选为2006年度十佳电影之一啊。个票房咧喺中国大陆嚟讲咧，系总票房累计系有接近3亿嘅人民币，亦都刷新咗之前张艺谋嘅一套《英雄》嘅嗰个电影嘅一个票房。

不再让你孤单，是2011年刘伟强执导的一套香港的爱情电影，是舒淇和刘烨主演的。当时开拍的时候，最初的名字叫做《美丽人生》，后来就改了这个了，就叫做《不再让你孤单》，内容就讲述一个游走香港、北京的爱情故事。现在气温22度，今日最高26度。谁令你心痴？张国荣、陈洁玲。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纤指，默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弃子。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理智，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凌晨起，酒吧同夜总会等要再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40人，唔可以多于10台。另外，禁止餐饮处所同会址内有现场表演同跳舞活动，但舞蹈学校同舞室若果符合相关条例嘅健身中心定义，遵守防疫措施就可以继续营运。酒店同宾馆内嘅聚集活动，每间客房唔多于4人，多于一间睡房嘅套房唔多于8人，同婚礼有关的传统或宗教仪式不可以多于20人，所有措施为期7日。另外，所有开放营业提供堂食的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负责人需要在12月2号或之前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并在收到有关二维码后2个工作天内在入口或者当眼位置展示。获确认为美国大选明显胜利者的拜登正式公布他提名的首批管治班子名单。拜登说，美国会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扮演全球领导角色，并会在亚太地区强化和盟友的关系，但强调美国不会在无谓的冲突中扮演任何角色。拜登提名布林肯出任国务卿，表示对方会重振国务院士气以及外界对国务院的信心。拜登安排前国务卿克里出任气候事务特使。拜登说，气候变化是白宫战情室的议程之一，政策结构和其他负责协调的官员将于下个月公布。拜登希望国会参议院尽快举行听证会，确认他的提名人选。获拜登安排出任气候事务特使的克里说，气候危机一定要全球合作应对，无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又形容拜登选择在第一日就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是正确的选择，但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单靠这份协定并不足够。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年代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当年担任副总统，时任国务卿克里曾经签署加入协定的文件。特朗普上任总统之后退出协定，外界认为拜登挑选克里反映他希望美国重返协定。另外，拜登提名奥巴马年代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菲尔德出任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形容在新管治团队之下，外交将会重回正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46点，升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35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币6.59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41美元，卖出1807.13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早晚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有你同行，聆听你的生活大小事。 几年前呢，坐这个巴士呢，它是没有低台的。去到中途呢，有个阿伯呢上车，个司机即刻呢落车，跟住呢扶嗰个阿伯呢上车。司机帮佢呢拍埋八达通，跟住呢坐好，然之后先去开车。 逢星期三至五下午4点到6点，打嚟18723112，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有你来演唱。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进入最后阶段，你哋敢唔敢接受挑战？ 立即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 入围队伍将会获得纪念品和证书，另外设有评审奖和网红奖各一名。得奖队伍将会获得港币1000元书券和奖状。 11月30号截止报名，小朋友老友记，你们放马过来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起身咧嚟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啊，亦都系十一月份嘅尾声嘅，亦都系最后一个星期三啦。今日11月25号，农历系10月11日，星期三。星期三咧，我哋喺六点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咧，就系提供大家啲嘅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啊、不同嘅做法嘅一个健康资讯。今日咧会系。成日都提醒大家做運動嘅女博士啊，就會講翻呢排咧，成日講呢個機不可失啊。咁喺嚟緊嘅呢個星期六日咧，都會係有啲講座啦。咁當然都會跟翻呢個疫情嘅規則去做嘅。咁而家個個都要堅守緊守呢個做法。咁啊，女博士咧就會係講下包括咗佢啊，仲有啊林思維啊，同埋好多嘅一啲專家朋友咧。都是跟大家讲一些健康资讯、运动的资讯，就是中大运动医学日。每一天大家其实走出门口的时候，其实都要很注重有一个很高的提升的警觉，就是怎样要卫生一点，令到自己健康一点。出街的几步呢，火酒啊、搓手液呢，由头到尾都不离身啊。最紧要健康。 从前常共你在这间餐桌经经讲讲，旧日那一位老伙计亦笑说你我最相衬对方，红茶仍然为我在散尽梦幽香的芬芳，但是这刻只我一个独坐这里跌进思忆里的我，让我痴痴恋多一次吧，能够苦苦的把你牵挂，回来吧，流浪吧，让我再有意思好吗，从今世上实在不需有我吧，再不可拥抱到你，回来吧，狂雨洒洒不去心中牵挂，红茶徐徐渐冷，但暖的现是思忆中眼光，再后那一位老伙计问我你去了哪一处哪方，制出笑原来预算做戏，原说放无奈不知怎去讲，默默乍听不见不理，尽力扑冷冷水遮掩我沮丧，

Bertie Higgins 嘅 Casablanca， 咁啊，有时喺节目上咧，同阿雷博士讲过呢个即系中大医学吓，即系中大运动医学日咧，咁啊话嚟紧呢个星期六日咧就系举办啦。不过而家因为疫情嘅情况之下咧，都略有改变啊。咁啊，就系为咗顾及各位嘅安全咧，中大运动医学日原定喺九龙塘创新中心举行嘅。所有的体验班和摊位的展览都会取消的，而部分的运动及健康讲座就会改为以现场参与和同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所以之前有报名的朋友就留意一下。 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歌结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能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在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恋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 I say a little prayer，不要将风雨驱散。 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叫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在毛毛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各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

道瓊斯指數報30046點，升4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35點，升5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4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幣6.593，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89，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07.51美元，賣出180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喜悦一家》。 点样演绎故事先最好听？清晨爽利节目主持钱佩卿分享3个 tips 俾大家。 我唔相信会有免费午餐嘅事，亦都唔相信不劳而获就会成功。俾3点大家记住：第一，多练习；第二，投入；第三，用个心去做。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参加《喜悦一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11月25号，农历系10月11日，星期三嘅清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今日咧，天气方面，日间系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咧系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啦。下周初咧，早上的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大家又要有心理准备了。开始咧，啲气温冻嘅时候咧，怕冻朋友咧就要差唔多啦，要攞定一啲令到你会觉得保暖嘅衫出嚟啦。现时温度系22度，相对湿度82%嘅。星期三咧，我哋嘅嘉宾咧就嚟到噶啦吓，佢逢星期三就提醒大家多做运动啊。咁佢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吕洪德博士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眨下眼又就嚟又过埋一年噶啦。 系啊，再过多几个礼拜，我哋又要倒数噶啦。 系咁啊，倒数嘅日子都好事嚟嘅，尤其是2020年咧，今年大家经历太多嘢啦。我哋希望随住时间嘅一路来临咧，将旧嘅嘢。唉，即系送走啦，唔好嘅嘢送走啦 吓。系啊，咁我记得体育嘅倒数咧，每年都会回顾下今年有咩体育大事啦。咁今年咧，肯定就系东京奥运咧就冇作啦。 系啊， 咁啊吞住去到出年。 希望能够如期举行啦。 希望啊，咁啊，仲有香港好多大型嘅体育活动咧，嗰度都凝聚咗好多中意运动嘅朋友啦，去捧场啦。咁例如香港嘅马拉松比赛啦，系咪？另外好多譬如羽毛球啊、乒乓球啊，好多我哋香港好。喜欢的运动的活动呢都被迫呢是要延期或者取消啦。所以希望真的快点过。 这两年间的一些的不健康的东西都真的是一个集体的回忆。 没错。 这个新冠状病毒病呢大家我想都一世难忘了。 真的一世。 是啊。那为了健康呢雷博士呢经常呢都想去这个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的书呢就是找一些新的资料给我 们。我们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呢是相当之正。为什么正呢就每个月有一期的非传染病直击的会讯可以这么说。是有一班专业的医护的团队当然有卫生署的医生相关护理的人员他们是去撰写的。他们是全球搜集最新的一些文献关于那个题目。这个题目呢今天我们讲呢就是同呢个冠状病毒啦同埋系同肥胖有关嘅。 系个题目就叫做肥胖与2019冠状病毒病。呢两个摆埋一齐一个系肥一个系冠状病毒。咁其实如果两个咁啱你又肥又遇咗呢个病毒会点呢 咁真系即系好话唔好听讲得难听啲真系就死得快啲。 咁嗱又要威逼你又吓吓先系嘛。 嗱其实应该咁讲嘅嗱我哋都知道而家新型冠状病毒啦就系英文嘅 COVID-19 啦。咁係成為一個大流行病啦、大流行病呢個字呢就嚟自世衛嘅英文呢就叫 pandemic。咁其實喺肥胖嚟講呢我印象之中係早超過十年呢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全球人類嘅肥胖嘅情況呢已經確定為一個 pandemic 㗎啦。即係已經係肥胖係屬於係非傳染病因為肥胖就唔會傳染啊即係唔係好似傷風感冒啊咁啦。咁所以你話肥胖同埋新冠病毒夾埋呢兩個就 pandemic 加 pandemic。是不是真的大大流行啊所以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议题呢是要温馨提示大家。 同埋呢真是现在全球应该都占了很多人呢是肥胖。 咁如果你说我们香港呢我们香港我粗略的估计啦我记忆之中呢大约是有不同程度的肥胖啦有过重之肥胖啦应该都有四分三左右的市民啦即是说四个有一个我们属于是正常的体重啦或者松动啲可能是三个有一个正常的体重啦咁即是说超过一半的市民呢是属于过重或者甚至无是去到一个严重的肥胖啦。 咁、其实真的很危险的、你再不理呢你又会继续去恶化的咯。 嗱咁好简单啫卫生署佢哋喺成年人的肥胖嚟讲呢就是定义为呢就是男性的腰围呢就唔好多过90厘米、女性呢就唔好多过80厘米。咁好简单啦你咪花企攞把软尺拿一拿条腰围咁你咪知道自己系咪属于一个肥胖咯。儿童嘅肥胖我哋香港过去呢咁多年呢差不多有四个有一个到啦。咁虽然可能上上落落啦即係大约系 25% 啦有时可能系 22% 啦 23% 啦。咁上上落落啦大约系四个有一个到啦。咁所以都严重㗎。 系啊所以呢你諗住小朋友呢肥嘟嘟可爱。 喂呢、這个概念系绝对唔啱㗎啦。即係那些年我哋就话啊猪圆肉润啦肥嘟嘟几好。我哋都单间可以同大家介绍下肥胖对身体有咩嘅害处。 系啦就想讲一啲嘅要点啦。呢、這个资料都系来自喺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就是说肥胖是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后恶化为重症及死亡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在2019冠状病毒病患者当中，肥胖病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之后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的风险比起正常的体重是高 74%， 而死亡的风险就高 48%。 48% 即是差不多五成啦。 是啊， 即是如果你真的不幸，这个就是外国的数据啦，但我们香港都很不幸，都有几千位的市民都是中了招啦。所以真的你说现在我们都未有疫苗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哪个有，我又不知道哪个中招。咁喺我哋健康嘅层面，特别系我哋讲紧健康嘅风险管理嚟讲咧，真系每个人都要把好关。 系啊， 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就真系要尽快控制好你嘅体重。 系啊，你唔照顾好你自己，人哋点照顾你咧？系咪？ 系啊，系啊。 另外亦都有个资料就话，超重或者肥胖嘅基本成因咧，就系从食物同饮料摄入嘅热量与正常身体机能和日常活动所消耗的热量失衡所致。 是的，很简单，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有这个运动的环节，明天同样时间星期四就有营养师林思维，就运动和营养两者的控制体重的比例，现在的科研来讲哪样重要一点呢？大约是73%左右，即是七成是属于嗰个飲食嘅控制。 系。 因为你讲緊譬如你食一碗嘅餐蛋面咁先算啦，香港人最鍾意食㗎啦。 系经常添嘛。 食一个餐蛋面呢，再加埋啲 奶茶 啊，系啦。咁你讲緊嗰度差唔多800至1000卡路里度啦，一个早餐。咁你做运动，你跑步可能跑半个钟，你能够轻松咁跑，就算你跑到一个钟，你消耗嘅能量可能大约系400-500卡路里。咁你谂下，喂，我食一碗餐蛋面已经去到1000啦，再加埋个早餐。咁所以如果你嘅早餐度，你可唔可以食一啲所谓健康啲嘅早餐呢？譬如你嗰度啊，我唔好食1000咁多卡路里啊，我食到600啦，系咪？或者我700啊，我 cut 咗300卡路里嘅话，咁你山大找埋有柴，一日 cut 300卡路里咧。咁你10日就3000噶啦，十日可以差唔多減到一磅啦，因為一磅嘅脂肪就等於3500卡路里。咁即係話，如果你改變你飲食嗰個早餐，即係食一啲健康嘅食物啫，咁你一個月可以輕到差唔多2-3磅。 哇！ 咁你一年咪輕20多磅咯。 冇錯，所以呢個清晨爽利裏面個設計，星期三就運動，星期四係有關飲食嘅咧，真係大家係一齊行喺呢條路嚇，大家要記住聽住。 嗱，咁喺科研裏面咧，點解肥胖同埋新冠病毒兩者嗰個加埋嘅大流行病咧咁緊要咧？咁原因因為肥胖咧就令到我哋嗰個呼吸嘅系統咧都有一定嘅影響。 你見到啲肥人咧行兩步都 喘氣啦， 嗰下係咯， 係啦。咁因為呼吸氣道呢個受阻嘅話咧，就會削弱咗我哋身體呼吸肌肉嗰個嘅機能啦。咁咧就會亦都影響到我哋橫隔膜，因為我哋呼氣同吸氣都要用橫隔膜嘅組織啦、肌肉嚟收縮啦。咁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哋個肺嘅容量啦，咁因而就係減低我哋嗰個換氣嘅能力。咁你呢啲嘅肺部嘅功能差咗咧，你自然個心肺功能一定會差啦。咁心肺功能一定會弱咗嘅時候咧，你自不然啦就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代謝系統等等其他身體嘅器官都會弱咗噶啦。 唉，所以咧分析得咁清楚，大家就要明白，首先唔好令自己肥。另外就要 keep 住做運動啦。 喂，前輩兄唔係咁易噶，你 即係講啊容易啦，永遠 嚇。我哋好有趣，我哋生活化啲啊。嗱，身邊好多朋友，譬如食飯咁，大家即係去食飯啦，咁啊剩翻半碟餸咁啦，大家就會話：喂，食得唔好嘥啊！ 係啊，嗱，我有時咧就都即係唔知到底同唔同意，即係直間跟住有人會講。邊個嗌呢碟嘅？唔該食曬佢咁喎。咁我又覺得好有壓力。我中意食嗰樣嘢，唔代表我成碟要食曬噶嘛。 嗱，呢個咧就同時代嘅轉變有關嘅啦。譬如好似那些年啊，譬如我哋啲年紀嘅聽眾嘅朋友啦，咁我哋嘅細個真係好基層啦，係咪？即係真係食一樣嘢，一碗飯。如果你有兩粒飯剩喺度咧，阿媽都可能鬧佢啊，粒粒皆辛苦咁。但係而家時代就轉變，因為而家我哋嘅社會已經轉型去到富庶到唔係話冇嘢食，係太多嘢食，咁所以当你食得唔好嘥嘅话咧，如果你都夾硬將嗰啲嘢食埋落肚咧，咁變咗就嘥嘅咧，就係你嘅健康就嘥咗啦。 一係就咁啦，你唔食唔緊要，你就打包， 係啦， 翻去你喂，可能你第日要帶飯㗎， 系啊， 你咪又悭咗啲餸咯。 喂，前边我而家疫情期间咧，即系出外食饭啦，我个背囊里边咧，我成日孭住个背囊周围走啦。咁我有一个外卖嗰啲胶盒嘅，当然嗰啲胶系可以环保再用啦。总之我去出去食饭，食唔晒嘅话咧， 就摆落去， 摆落去。 嗯， 咁仲好，摆落去之后咧，夜晚有时可能翻屋企就悭翻一餐唔煮啦。 系啊， 咁所以你变咗整体嗰个能量摄取咧，系按你嘅需要而摄取，呢、這个就最紧要。咁如果你真系需要去減肥啦，或者即係控制下體重嘅話咧，咁你用一個所謂科學上叫做負能量嘅飲食啦，即係你飲食嗰個攝取係細啲，你運動量係多啲大啲，咁即係加減數啦。咁而家好多食物都有個營養嘅標籤啦，同埋一定有曬嗰個卡路里嘅份量。除咗即係控制嗰個能量嘅攝取之外咧，仲有對我哋肥胖有危險嘅咧，就係反式嘅脂肪啦。咁啊，林思維營養師成日都提嘅啦。咁同埋一啲飽和性嘅脂肪啦，咁呢啲喺營養嘅標籤裏面大家都有嘅。嗱，咁啊，講翻呢個非傳染病直擊嘅呢個肥胖與2019冠狀病毒嘅資訊裏面咧，其實佢裏面咧都有一啲嘅 barcode 啦，有啲手機嘅應用程式嘅。如果你喺網上衛生署呢啲嘅資訊咧，你可以用個手機一嘟一嘟咧。佢有幾條嘅運動嘅短片咧，我覺得又可以推介一下。 係啊，咁變咗你隨時隨地。 系啦， 你未做得到嘅时候，你可以睇熟咗个动作先啦，系嘛？ 系啦，咁一条咧就系家居嘅健体操，一条咧就系叫做日常嘅伸展操，同埋仲有一条咧就系嘅活力操。 系， 咁呢啲嘅短片咧都由即系卫生署嘅专业嘅医护团队啦，咁佢哋嘅制作嘅话咧，安全系数咧就好高噶。 系，同埋即系呢啲咧，佢系唔系急嘅，佢一定系慢慢做嗰个动作， 循序渐进， 好容易睇得到，睇得明吓。 咁啊，系啦，喺運動嗰個層面嚟控制體重啦，呢個係必須要嘅。咁因為運動嘅本質咧，就係除咗可以幫你消耗多餘嘅能量之外咧，另外嗰個維持我哋身體嘅良好嘅運作。咁所以又不厭其煩啦，重新再講一次，五歲到十七歲嘅中小學生每日最少有60分鐘嘅不同類型嘅運動啦，最好係中等至高強度啦，即係跑跑跳跳啊、喘氣啊、流汗啦。咁而成年人咧就係最少有30分鐘，即係成年人咧就18到64啦，65歲以上嘅長者都係。咁但係成年人同埋長者咧，除咗呢啲嘅分鐘數目嘅即係運動之外咧，亦都要加多兩節嘅一啲力量。锻炼， 即系咪？ 譬如做下啲掌上压啊、sit up 啊、仰卧起坐啦，咁呢啲嘅力量嘅锻炼咧，可以确保我哋嘅肌肉力量。因为肌肉咧，而家喺我哋新嘅发现里边咧，就系肌肉原来佢能够分泌一啲嘅荷尔蒙嘅物质。咁呢啲嘅分泌嘅荷尔蒙嘅物质咧，佢可以系遥控其他身体内分泌系统嘅荷尔蒙啊，间接系帮助到我哋一个好嘅内分泌系统嘅运作咯。 咁我就谂紧啦，嗱，如果你话肌肉训练咧。你有時拎啞鈴或者拎水樽，甚至而家我哋去買，或者我哋買餸拎重嘢翻嚟嗰個當唔當？ 當當當當當當。 但係你平均， 但係有咁樣有少少限制，因為我哋買餸拎嘢咧，我哋都係同一個動作。 嗯。 但係呢個肌肉，如果你真係可以嘅環境，你攞住個抽餸咧。递高手，嗱咁如果你喺街度递高手咧， 高同低咁样喐下都得 啊，系啊，你或者用两只手打横，但如果你喺街度咧， 咁又唔得， 咁又好尴尬， 系啊， 同埋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攞到个抽送翻屋企，嗱你仲有体力嘅话咧，不妨喺厨房度，如果你厨房又够阔，攞起去递下手，做翻十下八下，你感觉到肩膊唔同嘅肌肉组群咧系出紧力嘅， 啊， 咁其实同样都系一个肌肉锻炼嚟噶嘛。 其实系咪拿住抽送？舉高佢，跟住放低， 啊、 舉高佢又放低咁樣。 其實仲有好多辦法舉嘅。你舉嘅時候咧，可以向前邊嘅方向舉啦，打橫嘅方向舉啦，或者甚至乎向後嘅方向舉啦，或者可以一隻左手就向前舉，右手就向後舉。咁其實都會令到我哋嗰個肩膊唔同嘅肌肉組群咧係得益。所以嗰個大原則咧就係個肌肉訓練咧係最緊要。 温馨提示。看你買咗啲咩餸先，你如果有啲汁嗰啲咧， 就唔好啦，當然啦， 揈到周圍 如果你買咗幾個節瓜啊、矮瓜啊，咁呢啲咧其實就好硬淨啊嘛。 如果雞蛋咧，你就拎佢出嚟先 啦。係啦，咁所以即係生活化嘅嘢，其實都可以幫我哋做到好多健康嘅行為嘅。 咁我哋用呢個生活化嘅例子咧，其實佢哋會更加明白點樣去做呢個運動，又提醒自己多做運動嚇。 係啊，冇錯。咁因為我哋推廣健康都要照顧唔同嘅。 的階層啦，不同組群的朋友啦，因為只是在大氣電波裏面，可能我們聽眾有很多不同的組群的朋友啦，可能是朝頭早上班，有些上夜班啦，可能家裡有些擠迫，有些家裡可能很寬闊啦，咁所以個原則呢，就是你身體600幾組大大小小的肌肉，特別是大的肌肉，肩膊啊、腰背啊、大腿小腿這些肌肉呢，一定要俾啲鍛鍊佢，咁你就可以先至得到真正嘅健康。 係啦，大家聽眾朋友收到曬啦，咁要坐言起行嚇，一二三四嚟啦，做運動啦。咁唔該曬李博士，下星期三再見啦，嚇，拜拜， 拜拜。 要長春不老，秋風一起就進步。长春不老，大闸蟹应该静也高，成日要炖翅食燕窝奶酪，平时一饭一药要医中数，要长春不老，心境咪暴躁。要长春不老，朝朝起身练跳高，长春不老，落雨打风仍要燥，神魂托住块石硬几里路，螳螂太极剑术要耍几套，要长春不老，捉多啲最着数，一出真街你要记住剃须，额角一见脱发成日戴帽，老友问年龄求其亂報，時時認細佬， 時時認細佬， 要長春不老，早起早唞就最好， 身體會好好好。 要長春不老，酒色煙賭話巨怒， 幾大用老老老老， 成日搏命去學最新舞步，平時假日記住著啲真街，你要记住剃须，额角一见脱发成日戴帽，老友问年龄求其乱报，时时认细佬， 时时认细佬， 要长春不老，早起早唞就最好， 身体会好好好。 要长春不老，酒色烟赌话巨怒， 几大要怒怒怒怒， 成日搏去学最新舞步，平时假日记住着啲花布，要长春不老，通通要做到， 长春不老，通通要做到。 进入最后阶段，你哋敢唔敢接受挑战？ 立即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 入围队伍将会获得纪念品和证书，另外设有评审奖和网红奖各一名，得奖队伍将会获得港币1000元书券和奖状。 11月30号截止报名，小朋友老友记，你们放马过来啦。 清晨爽利钱佩卿， 就快六点半钟啦！如果预告听日咧有林思维啦，营养师又要照顾我哋营养方面嘅嘢，就系讲呢个预防骨质疏松症嘅饮食，点样可以咧都喺有限度地补到我哋嘅钙。咁啊，听日记住收听啦。现时温度22度，最高26度，听朝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凌晨起，酒吧同夜总会等要再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40人，唔可以多于10台。 另外禁止餐饮处所和会址内有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但舞蹈学校和舞室如果符合相关条例的健身中心定义，遵守防疫措施就可以继续营运。酒店和宾馆内的聚集活动，每间客房不多于四人，多于一间睡房的套房不多于八人，和婚礼有关的传统或宗教仪式不可以多于二十人，所有措施为期七日。另外，所有开放营业提供堂食的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负责人，需要在12月2号或之前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并在收到有关二维码后两个工作天内在入口或者当眼位置展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早上11点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继续以天蓝色作为封面，并且设有附篇。林郑月娥表示，新一份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林郑月娥下午会举行记者会，傍晚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施政报告有关的问题。听日早上亦会出席由三个电视台主持的联播节目，听取公众对施政报告的意见。聯合國關注埃塞俄比亞北部提格雷州的緊張局勢。高級人權事務專員說，有報告顯示提格雷州首府默克內出現大批坦克和炮兵隊，局勢響起警號。他形容當地的戰鬥具高度侵略性質，危險的挑釁舉動和戰爭風險令到本已脆弱和受驚的平民處於巨大危機當中。他憂慮這種形勢之下，有人會進一步違反國際人道法例，呼籲交戰各方向旗下部隊發出清晰和不含糊的命令，確保戰火不會波及平民。政府軍在提格雷州和反政府武裝組織交火接近三個星期，報道指已經有數以百計人死亡，大批民眾逃離家園。救援組織憂慮引發人道危機，外界擔心戰火令到東非局勢變得不穩。訪問日本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東京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會面，雙方就加強兩國奧運合作達成共識。王毅說，中方積極支持日方舉辦東京奧運會，讚賞日方支持北京冬奧會。他又說，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進展順利，獲國際奧委會充分肯定，希望通過中日奧運合作促進兩國人民友好，提升亞洲對國際奧運事業的貢獻。茂木就說，日方支持中方辦好冬奧會，希望加強兩國合作，將奧運的接力棒從東京傳到北京，令兩場奧運會都取得圓滿成功。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5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型肺炎本地单日确诊个案近日增加得好快，有呼吸系统科医生预计数字仍然会上升，因为跳舞群组部分人仍然处于潜伏期，亦都未找到第二或者第三代传播者，建议政府带头俾公务员在家工作，以及学生改为网上授课。一阵听下专科医生的分析。 新增的确诊个案当中，歌舞群组是继续扩大，政府就宣布由星期四开始，所有的酒吧、浴室、派对房间和夜总会都要关闭。宴会方面亦